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朱一冰，大提琴家，1966年生于北京，8岁起随父亲学习大提琴，13岁录制了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张西方音乐的唱片，1987年以第一奖的成绩毕业于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此前获此荣誉的中国音乐界前辈是马思聪和冼星海。1989年，朱一冰考入欧洲传统大型交响乐团之一的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成为当年全欧洲所有顶级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2004年，朱一冰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回到祖国，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从此致力于让交响乐流行化，让更多年轻人享受艺术。您正在对话的是大提琴家朱一冰。2004年，中央音乐学院邀请朱一冰回来办讲座，那一次的回国让他的心情很复杂。他说，在我的生长之地用中文给孩子们示范演奏，让我感觉很亲切，但最终我的感觉极其不好，和孩子们的交流没有给我带来兴奋，而是沮丧。中国社会发展了，高楼建起来了，汽车都快飞起来了，可是我怎么从孩子们的眼神里看到的还是几十年前离开学校时候的自己呢？这种落差让他的心里无比失落，突然觉得一切都是幻觉，其实这个世界一丝一毫都没有变，因为情感和精神上没有变。终于有一天，朱一冰想，是不是应该回国呀？他冲动地给当时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王院长打了个电话，问了一句，如果我回去，你会欢迎吗？然后就毅然决然地把在瑞士的乐团工作给辞了。 首先我基本上谁也没有告诉。 主意可大了啊。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主意。我当时还和家里人确实所谓商量了一下，就是坦然了一番，我说这个其实人活着，我真这么说的，我原话就这么说的，我说这个不冲动那么一两次，哪怕是一次吧，那真的白活了，真的是白活了，生命就被你糟蹋了。所谓你什么事儿都做得对，或者受别人夸奖，都说是辉煌，那你是白活。所以我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魄力，一种冲动，就必须得做点事儿。我不知道这事儿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什么也不知道，就非这么来一下子不可，就忍不住的冲动。第一次。 2004年，在欧洲生活了21年，一直坚持保留中国国籍的朱一冰，一家四口，2把大提琴，6张单程飞机票，连同239箱瑞士家里的东西，一起回到了中国。然后就给当年的母校打了个电话。 是是是是，很冒昧的，谁也不认识啊，就打了个电话，然后自我推荐了一下。 就开始做老师是吗？ 做老师，对。其实我觉得做老师真的很有意思，并不是说做老师可以教别人什么，因为我们在中文里边这些对立词都是很要命的，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有个对立词，那个这边教那边有学是吧，这边有说那边有听，其实这跟现代教育的理念十万八千里。真正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就是听， 听别人，听自己，听自己说的，听别人的回答，然后放在别人身上，听老师说的，听自己的回答，听自己的建议，就是一个听和互相倾听，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而不是说我教你学，我说你听，然后有一个主动，有一个被动的，有一个什么玩意儿的，有一个走前面，有一个跟到后边的。对我来讲，这一切都是很神秘，很奇妙，但是确实很快呢，我发现有些东西，这么说吧，在咱们这个国家，很多眼睛能看见的东西都改变了，很多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是根本没有变的。而我一直认为，我永远会这么觉得，也是会这么传播我这样的生活教育理念。我认为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更重要的。我回到这个国家，当然就像很多的海归的学者们，各种人士一样，我们看到这个高楼起来，高架桥来回转，这个汽车多的都快飞起来了，什么啊，是吧，什么等等的，卫星上天什么这些哈，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这当然是好事，这是演变，这是发展，这是一种辉煌，对吧？但是我刚才说的，这是眼睛能看得出来的东西，人受这方面的生命的社会的时代的积极演变状态的鼓舞，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也一样。但是我确实很快就发觉，好多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忽略，而是它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其实根本没有变。尤其是在我们艺术教育啊这个氛围里吧，我意识到了，我一直很庆幸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不轻易害怕，所以我也没害怕，我就很快的，不能说适应，因为很多记者问我，哎呀，是不是很困难？你像这种这么表达这么直白的人，还鼓励别人表达直白，容易吗？我最后我也不想仔细回答了。我后来说，我朱一冰是一个到哪儿都不适应的人。这就像我在西洋生活了21年，其实我也不适应，我还是我自己，包括现在我还是我自己，我就想做我自己，而且是我现在随着年纪，随着步入中年，也不止了，都不一定明白到哪儿去，但是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想做自己了。因为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少儿的时候说做自己只是满足一个欲望或者是一种份儿，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困难是众多的，是巨大的。我还是那句话，我越来越觉得我非常的幸运，我可以无限重复这个字，因为我觉得能让你遇到逆流的这种生命的神秘的启示是很神圣的东西，让你顺风的都是糟蹋你生命的东西。 所以你一定不后悔当时的那次冲动？ 我感恩的不得了，感激的不得了，而且我不知道谢谢谁，因为就是突然10年以来我认为的更重要的那个生命的一部分，它丰富起来了。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回国之后，朱一冰从一个人人称道的大提琴大师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师，但是他说他找到了他真正想做的事情。除了日常教学，他还组建了中国大提琴爱乐，这是中国长年以来第一个纯西洋乐的重奏组合。这个融教育与演出于一体的室内乐组合也是他创新教育理念的一个成果。他带着乐团参加了大量的音乐演出以及音乐教育普及活动，他总是用精心的曲目编排、感人的音乐表演还有生动的讲解沟通来激发观众的热情和创造力，期待着和观众一起燃烧艺术的火花。 我原来有过的东西恐怕不是轻易哪个中国当代的艺术家、音乐家，无论是从生活，无论从工作环境上能拥有的，就是我朱一冰20年在瑞士的这种经历、环境和条件。但是我现在认为，就生命里更重要的那一部分，精神的部分、情感那部分，那些比虚的还虚的那部分，比原来分量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虚的东西多了，反而充实了。这种感觉是因为我遇到逆流了，我在时刻在遇到困难，我每天在跟障碍在打交道，我觉得这老天太看得起我，感谢得不得了，我期待，感谢。 你在学生们心目当中是什么形象？你自己知道吗？ 不知道。 没跟他们聊过？他们喜欢你吗？你感觉？ 啊，不喜欢也得喜欢。是吧？你说我当年跟我父亲喜欢不喜欢父亲？我不喜欢也得跟他相处在一起。怎么说呢？我肯定是一个思维活跃的人。如果说年轻、天真、童真意味着思维跳跃还不受约束，那这一点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喜欢我的。 朱一冰在给学生们排练上课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不是如何拉得好，而是真心希望他们学会做人。他说，人从娘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完完整整的被上天赋予直觉的健康的生命，娘肚子里的温暖没了，我就叫唤，要拉撒了我就喊，肚子饿了我就闹，这种可以领悟一切的直觉被我们的教育弄没了。中国孩子太腼腆，等他们克服了腼腆，生命的一半都过了。 最受不了的就是一个听话的，尤其是那个表面上做出来那个乖乖听话的那学生，我最恨的就是这个。对我来讲，这是个坏孩子，是个骗人。 就是咱们传统意义的好孩子， 我最恨的就是 传统学校的好孩子。 我最恨的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耽误生命、浪费生命的宝贵时光。我经常说，没开过的花不是花，不想、不敢、不能，或者说没有表达过自己的人。可以说，哎呀，还是别说了。 就是感觉现在的这些孩子们，从小这种教育环境教育出来的，就都很会看眼色，很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说自己想做什么。 哎呀，现在已经感谢时代，已经演变太多了，已经很明显了， 已经感觉出学生们的这个状况有变化了。 尤其是社会上的，有时候能接触一些学琴的琴童们、家长啊什么的，慢慢的思维还是有波动，还是有演变的。其实，哎呀，有的时候讲起来真的是很心酸。 嗯， 教育其实应该是一个整个社会演变、发展、繁荣的火车头才对，而在我们国家绝对是鼓励学生们走神、不专心、不劳动、我们不学习。不是，我认为老师最大的职责、最大的本事，就是教育的艺术所在，就是如何告诉孩子们动心。如果不动心，那一切都是白搭，俗话叫瞎扯。 您说的这些学生们能理解吗？有学生通过您的教诲有所改变吗？ 不是，这个理解不理解是他们的事儿，表达不表达是我的事儿，我不能因为他们理解不理解就决定了我表达不表达，你明白吗？就是说我不能因为太阳出来了我就脱一层衣服，然后下雪我就多穿一层衣服，这不叫活着，这叫适应。最终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在我不愿意学琴，在我地震的时候想去跟小朋友们在水塘边跑闹去抓蜻蜓，搭棚子，在灾难中甚至享受一种不上学的快乐，然后把琴从家里拿下来弄得老树干底下让我练琴，等等等等，这些生命中的小细节，我想他也没太在乎我理解不理解，我懂不懂。当然我父亲现在不在了，我没有跟他对话的机会，这是遗憾吧。但是最起码我感觉到很幸运，因为我明白过来了，我很幸运没有我这个父亲的教育的这种铺垫，这种执着的铺垫，我肯定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在世俗理念里边可能在享受生活，在安居乐业什么玩意儿，但是我不认为我的生命会有多么的丰富，我不认为我会有真的有多少故事能讲给别人。什么叫讲故事？最终你心里有东西，你才能跟别人讲故事。晒俩照片，全中国人民都会，这什么本事啊？所以我现在的做教师的职责就是表达自我，就是跟年轻人、跟后辈、跟学生们讲一些话，带他们做一些事情，然后他们自己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去验证他们年轻时候碰到什么人、听过什么话、被启示过什么，然后他们会用自己的生命，自然早晚必然的会去验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就完了吗？我怎么知道他们将来怎么生活的对，生活的错，然后我现在在说什么，累死我了。 朱一冰，大提琴家，1966年生于北京，8岁起随父亲学习大提琴，13岁录制了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张西方音乐的唱片《 1987年以第一奖的成绩毕业于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此前获此荣誉的中国音乐界前辈是马思聪和冼星海。1989年，朱一斌考入欧洲传统大型交响乐团之一的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成为当年全欧洲所有顶级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2004年，朱一斌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回到祖国，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从此致力于让交响乐流行化，让更多年轻人享受艺术。您正在对话的是大提琴家朱一斌。回国以后的生活，朱一斌比喻像花草换盆，困难很多，不适应很多。以他的直率和个性，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全是因为内心是淡定坦然的。他说，我们总想改变别人，改变社会，甚至改变世界，这些都是妄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别人改变自己。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还在坚持。这些年来，朱一斌坚持让交响乐流行化，坚持音乐没有高雅低俗之分，坚持他对阳春白雪的交响乐的另类解读。曾经他在国家大剧院指挥了一场名为跳华尔兹的猫的音乐会，朱一斌在台上疯狂的指挥，青年人在台下疯狂的喝彩，古典音乐那高不可攀的严肃的外衣一件件的被他疯狂的扒下，变得生动活泼，亲切感人。朱一斌说，我指挥的交响乐应该是没有那么多的洋化约束，什么全场竞技、西装革履、适当的鼓掌、离席规定等等，你觉得好听可以纵情鼓掌，觉得不好听可以抬屁股走人。音乐没有高雅低俗之分，只有感人与否之别。 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想把这种幸运感、这种感激分享出去，而且用一种我特有的，而且我很幸运的，我的职业的技能，就是一种无语的表达方式，音乐，来分享给大家。因为有很多东西你是说不出来的，你知道，有很多东西说不出来。如果什么东西都能用语言表达，那咱们就不是人了。看着老同学们，有时候在国内，在海外，也有像我一样回国来执教、来发展，但是更有一部分就是天涯海角的，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些让我很感慨的事情。 有没有想过再冲动一次？ 我还没到时候，因为我还没有感觉到无聊。说实话啊，我后来20年在瑞士，我确实感觉到了无聊，感觉到了一切的按部就班，一切的顺理成章，一切的安逸、安稳、安全。那个国家就像一整块大钟表一样，又是一个养老院一样的安静、舒适、优雅，一切都纯净的不得了。如果人间有天堂，那差不多我应该就是这感觉。所以有很多记者写我，问我，我最后我也累了，不想用太复杂的方式去回答别人，我就干脆我就说，你知道吗，人即便在天堂里也有郁闷的时候。给我提了这个问题，很少有人给我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一般人都不敢。我还真想了一下，我还真不郁闷，我感觉到很大的幸运，我感激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我每天遇到很多的困难，让我觉得在这种困难里边，我能感悟到的生命的层次，它的丰富的力度，让我觉得很幸运，我不郁闷，所以还没有让我什么额外冲动的机会。如果哪天我郁闷了，首先意味着我又老了一块，然后如果再用冲动的方式再去抗争的话，也有可能，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我得今后得在一段时间内，我可能得稍稍注意一些，因为我这个人吧，做起事来没大没小。我认为在艺术面前，人人本来就平等，所以我带着学生们作者到哪一起演奏、旅行、演出、艺术实践的时候，我经常就忘了我是个老师，他们是学生。有的时候我也注重的告诉他们，就说只要上了台，就没有老师和学生，没有前辈和后辈，人是平等的，我们都是演奏者，我们是合作者等等这些东西。虽然他们很难接受或者不一定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去这么表达。正因为如此，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也在包容我，某种意义角度上，他们都忘了其实我是个挺老的人了。 所以我有时候也得 还好啊， 是吗？是吗？ 还好啊。 我得 至少您的心态，您的状态， 反正在我那个环境里，在我那个教育的氛围里边，经常有人忘了我其实是个年纪挺大的人了，可能也不好。 但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 现在的朱一冰教学生，做乐团，搞演出，他把商演的收入都投入到公益演出上，而自己只靠当教授的收入生活。从物质条件上比，他现在的生活和曾经的瑞士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朱一冰一点都不在乎。朱一冰说，有一回我们在厦门演出，被主办方邀请出海，同行的人跟我说，帆船在逆风的时候会用时风的驾驶方法，前进速度有时候反而更快。我突然觉得老天派我们到厦门就是来听这句话的。动力是什么？是顺风吗？幸福是什么？是平淡的道路吗？都不是。最大的动力是困难，困难是老天看得起你，知道你能启动自己的智慧。人生就是航海，如果在困难和逆风之中还能前行，才是最大的幸福。和大提琴家朱一冰的对话今天就告一段落，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